唱作念都得好， 要怎么吃功夫呢？ 什么叫做戏呀？ 啊化为舞蹈那算做戏， 抬手动脚那都是做戏嘛。 你看那老生一出来，走道上迈方步， 他走那个家伙点儿啊， 按着锣鼓经走。 对， 呆，大呆，显着那么好看帅 稳， 这是舞台上啊，私下了没这么走道的啊。你看谁走街上卖方布啊？ 没看见过呢还。 你要在街上卖方布走道，他有什么事全耽误了？ 怎么？ 太慢呐。 对呀、啊， 你说今天是假日， 没事 啊，我公休，我走街上卖方布也不好看， 也顺得好。 打家里出来自言自语的，哎呦，今天礼拜六啊，我下午没班， 是 我打算到东四牌来找个人， 对， 就这样去，你走吧， 去吧， 你下礼拜六也到不了这个， 这得多耽误事啊！ 你那多麻烦呢， 太慢呢。 戏台人走道这样，戏台那马走道也这样， 哦，马也这么走， 哎，马也是这么走，虽然分别一夜晚为了必须的当前辞别共我之恐马则我站马来一顿的马鞭奔安人等上了马 骑上马了 这不骑上了吗啊哎还这么走 哎他是做戏嘛 做戏哎以假而做真 对 戏字写出来告诉您就是假的 那个戏字怎么写 虚格念为戏， 就是虚动刚格嘛。哎，假的， 在戏台头里有一副对联，告诉您也是虚假二字。 对联上联怎么写的？ 金榜题名须富贵。 下联呢？ 洞房花烛假姻缘。 哎，虚假， 虚假二字。怎么叫金榜题名须富贵？ 这怎么讲呢？ 在明场有一个人，穿着蓝绿不堪。进京赶考 是， 再一转场出来了，得中了哦，头名的状元。嘿，乌纱帽，大红袍，陡然而富，平步登云。使奴换辈，哎，多少人伺候？ 不错， 来，找，多大派头？ 派头不小， 忘了一座十足啊，就那么一会儿。哎，这就叫金榜题名须富贵。 那洞房花烛假姻缘呢？哎。这怎么讲？ 在明场有一个小生，有一个青衣，两个人说了没有几句话，成为夫妇，哎，拜堂之好， 结婚， 入洞房， 是啊， 哪是新房？ 什么地方？ 帐子的后头， 那叫入帐吗？ 入帐以后，小生归上场门，哎，青衣归下场门，两个人到后台， 怎么样？ 谁不理谁？ 他，哦。谁不理谁？ 哎，假的。唱戏画出那个脸谱来，告诉你也是假的。 怎么呢？ 你瞧窦尔敦那脑袋那是什么模样？ 是啊，花不花绿不绿的。 窦尔敦那年月跟现在这年月不远。 窦尔敦不是这个清朝时代吗？ 康熙年间啊，离现在说话在200多年， 也就那样子吧。 您再想一想，200多年以上人那模样就那长相吗？ 许不能够吧。 现在您到街面上遛弯，您看哪位长得跟窦尔敦一样啊？ 没有， 这位长得跟窦尔敦一样，他不敢出来呀、啊。 怎么？ 他一出来连人都给吓跑了。 是他没见过那模样的呀。 后台那管笔最厉害。 哦，不饶人。 把人家个脸谱画出来，能够代表这人的个性。 表示这个人的心理。 红脸的忠 是， 紫脸的笑，花脸的猛。白脸的尖，哎，净脸五柳长髯， 怎么样？ 清官老大人， 好。 这个人是净脸儿，在鼻子那儿画一次方块，一掀着台帘 啊，就这个 怎么样？ 这不怎么样，这个。 这六脸的全是谁呀、啊？ 像什么李固、汤勤、蒋干、张文远， 全是这脸， 就是这六脸。张文远不是那么寒碜。 哦，不那么纯， 按照原文来说是个薄面的书生， 对，也很漂亮， 但分长得不好看，阎婆惜不会爱惜他。 那在戏台上他怎么会那么纯呢？ 这个人的品质恶劣，所以落一个斩脸。哎，

我非撅你不可。 别撅人家，什么戏呀、啊？ 吃街亭，空城计，斩马谡。哦， 这戏难唱， 还真寸，有他哥哥的迷角。 我哥去什么角啊？ 不要紧的，这么一个角色。 去谁呀、啊？ 棋牌。 哦， 献图的那个 棋牌官。 他跟朱亮见面也在那么二三分钟， 一场活吗？ 哎，没想到被那个王先生就给撅了， 真把人撅了， 可不是吗？ 在哪场上？ 失街亭以后，朱亮出来，带着两个琴童上来，有两句白口， 什么词儿？ 冰茶起山地，要我请司马懿。往这一坐， 哎，这叫小字儿。 他哥哥去那角儿跟着上来啊，这手拉着马鞭儿，这手捧着那个图， 是 上来有两句白口。 他什么词儿？ 要家一听地，来此是西城，问上哪位在？ 哎，里边说话。 何人？先突人求见。后桌 叫他等着。 启禀丞相，先突人求见。 诸葛亮说话。 传。他那进来 是 参见丞相，你奉胡人出差，王平王将军出差，手捧火舞地理图展开， 就是打开， 展开是打开一关。朱亮观图，这个家伙点就三枪， 哎， 隆咚仓，隆咚仓，隆咚一隆咚哐接。看完了倒吸过凉气， 怎么意思呢？ 诸葛亮说坏， 怎么了？ 街亭非失不可。 为什么呢？ 图上画的是将帅不和。 嗯嗯， 诸葛亮着急 啊， 这点地方是做戏， 那得真着急嘛。 拿手这么一指他， 嗯， 我命你去到烈六城，找老将军调回，把他烟雾快去快去。 哎， 让他去调赵云。 对， 他这可没有话。 嗯， 得令，拉着马鞭下，就算完事儿。 是啊， 他哥哥一想，我得令下去。我就见不着诸葛亮了， 那就完事儿了。 我怎么撅他呢？ 还憋着撅人家。 他这地方高， 怎么高？ 他没下去。 是啊， 他跟诸葛亮对付。 对付？ 这里哪能对付啊？ 这哪要对付的呀？ 我命你去到烈六城，请到老将军调回，把他烟雾快去快去。他给诸葛亮做个揖。 他说什么呢？ 啊，启禀丞相。 嗯。 那赵老将军若不在李六春这边，日火是好呢？ 他啊， 你让我调赵云，他不在那儿，这事怎么办？ 哎，这句话问得有理由。 废话，这戏里没这句呀， 根本没这词啊。 诸葛亮就愣了， 没得说呀。 诸葛亮说他不在那儿。 嗯， 心里说他不在那儿，他干嘛去了的？ 可说是呢， 戏里没这句啊， 没这词儿啊。 哦，成心撅我。 明白了， 忘了请他的课了。 嗯， 他这是报复。 哎， 想起这茬来了。 是， 对了，我叫你给撅了，我算什么票友啊？ 嗯， 心里着急，脸上不挂相， 沉得住气， 想了半天词，扑哧一乐。 嗯， 啊，这赵老将军如我不在，立业留臣。哦， 那怎么办呢？ 啊，你冯二过来， 嗯， 叫他哥哥富儿过去。 是， 他哥哥不知道什么事儿啊， 啊， 把耳朵就递给人家了。啊，陈强，你讲些什么？诸葛亮稳住了， 嗯， 趴在哥哥那儿嘀咕， 说什么？ 今天晚上我请你吃饭，怎么样？他那得令，哎，他下去了，他 下去了。 以上您听到的是王世臣、赵玉贵这对默契的黄金搭档合说的传统相声《失街亭》。上半段的空中笑林先请您听到这儿，稍事休息广告之后，咱们继续听名段、听名家。尚远和您过会儿见。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国泰民安》，吴立群作词，徐梦雅作曲，雷佳演唱。 丹青墨才幽蓝，悠远梦不尽，峰回又路转，千年云和月，万里共婵娟，驼铃黄沙漫。

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白天阴，山区有零星小雪，转多云，偏北风二三级间四级，最高气温8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三四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零下6度，最大相对湿度60%。 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想吃海参帕麻烦，海燕堂净干海参晚上泡早晨吃，海参就选海燕堂。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的登山气象指数为2，较适宜登山。今天白天的气温在零下2度到8度之间，穿一气象指数是2，适宜穿棉衣类的服装。今天白天本市天空云量较多，光照不足，晒太阳气象指数为4，不太适宜在户外晒太阳。 来了您嘞，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全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公公怎么一开呀，我心里都开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就学不来，终于拿下，侯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那是不写经典，不必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带着相传论，捧个文章委屈，吐故事，拍拍画片。那这个年轻人，他平时是上学会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落下。 这没点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下半时段，我是尚远。相声艺术大师侯宝林先生上个世纪50年代加入了中央广播说唱团，虽然在这个中央级别的团体工作，但是从艺术风格上来说，侯先生也是北京相声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表演潇洒清新，早在成名之时就获得了闻名相声的称号。再进入新社会之后，侯先生更是注意相声格调方面的提升，同时呢，在段子的思想性、批判性上，哎，也有了新的尝试。请您欣赏侯